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安排了下面的两个内容。首先呢，跟大家说一说，向妻子坦白两次嫖娼经历之后呢，因为没有获得妻子的谅解，男子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趁机将妻子杀害之后，制造出妻子因为交通事故身亡的假象。近日呢，法院公布了这一起细思极恐的故意杀人案件。那么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将邀请到律师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在这起案件当中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阿里女员工遭遇性骚扰事件，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关注的热点。那么在职场当中，到底有多少人遭到过性骚扰呢？一旦遭遇性骚扰，应该如何来保护自己呢？我国现行的法律又是如何来规定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将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分析一下。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就先跟大家说一说男子坦白嫖娼未获原谅，竟撞车杀妻。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跟大家讲这样的一起案件哈，事情是发生在去年的5月23号。当时啊，这个宾先生和福女士呢是在一个地方拍摄婚纱照，在拍照期间啊，这个男方啊就向这个福女士表示说，婚后呢曾经有过这个嫖娼行为，而这两个人呢其实呢刚刚领证只有3个月。他呢就问这个福女士，你到底有没有外遇啊？但福女士说，我根本就没有外遇，而且他呢是不肯原谅自己丈夫的嫖娼行为，两个人呢因此发生了矛盾。在拍摄完婚纱照返回家里面的路上啊，福女士呢就发微信给朋友说宾先生在拍摄婚纱照的时候承认他婚后有2次嫖娼行为，而且福女士进一步表示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啊，她觉得很恶心，拍摄婚纱照的时候都是抱着离婚的状态去拍的，而且她还在微信里面说宾先生现在情绪已经失控，开车时快时慢。讲完这些以后，福女士就没有任何的回信，时间呢停止到了22:10左右。那么当天晚上在22:14，高速交警就接到了车载的信息系统发送的报警，说呢在高速公路由北向南的一个地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交警赶到事故现场的时候呢，发现一名赤裸上身坐在车尾地面的男子，还有一名女子躺在地上，头部下方有一大片血迹。经过询问，交警得知这个赤裸上身的男子就是宾先生，倒在地上的女子是福女士。随后啊，福女士被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到达现场的交警表示啊，说当时啊，他们都对这个福女士伤情不像是交通事故造成的感觉到疑惑。那谨慎起见呢，这个交警啊就将宾先生带到交警大队来询问具体情况。一开始呢，面对交警的盘问，宾先生对关键情节避而不答。但是在得知福女士情况有所好转之后，他终于如实交代了事情的经过。原来啊，在晚上9点左右，宾先生驾车与福女士由这个高速公路返回家中，两个人在车上发生了争吵。宾先生加速至每小时160公里的时速，并且将车辆右转，要撞到高速公路外侧护栏，想要和福女士是同归于尽。福女士见状，抢夺方向盘，试图将方向盘拨正，但是却没有能够成功。车辆撞击右侧护栏上，继续行驶一段时间之后就停了下来。车辆停了下来以后，宾先生从驾驶室下车，上身探入车内，抓住了坐在副驾驶的福女士的头发和衣物，将她拖到车外，而且啊，抓住福女士的头，将她的后脑多次砸向路面。 导致傅女士后脑着地流血，直到傅女士失去意识之后才最终停手。那么这起案件呢，最终法院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宾先生是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中文律师事务所的陈旭燕律师跟各位朋友来介绍一下。哎，陈律师你好。喂喂，好，我们接通一下陈律师的电话。好，那么下面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起案件的一些其他的情况哈。那么这起案件在发生之后呢，抢救的时候这个傅女士虽然刚开始是有一定的好转，但是啊最终啊还是因为这个钝性外力作用导致重度颅脑损伤，经过抢救无效而死亡。那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个宾先生的母亲呢带为赔偿傅女士的母亲经济损失呢一共达到了110多万元，获得了对方的谅解。好，那么我们接通陈律师的电话。陈旭燕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宾先生的罪名是故意杀人罪哈。那么他这个行为怎么就是故意杀人了，您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那么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那个故意杀人罪的构成。那么法条规定呢，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从这个法条当中来看，我们能看到呢，故意杀人罪是一种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生命权呢是我们每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对于故意杀人罪呢，刑法也做出了非常严厉的处罚规定。那么我们能看到它这个法条是从重到轻的，也就是上来就是死刑，然后才是无期10年，而且3到10年这样的一个顺序。也就是说犯故意杀人罪呢，首先考虑的基准刑是死刑，在此基础上呢再考虑各种的法定酌定从重从轻的情节，确定最终的宣告刑。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涉及到了故意杀人，当然大家都很好理解，就是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一种犯罪行为。那么这个中间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界限，直接故意杀人和间接故意杀人的区别。前提都是这两种都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直接故意呢是要积极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而间接故意呢是希望并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宾先生的行为你跟大家分析一下。 宾先生的行为呢肯定是属于典型的直接故意杀人。因为他在这个当中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直接故意杀人的行为。第一就是驾车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当然了，他不管是要跟妻子同归于尽也好，还是想要杀死对方的故意也好，他对于这个女他的妻子的这个故意杀人行为，在驾车的制造事故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有体现了，这是直接故意杀人的一个行为。 那么也就是说，就算宾先生没有在事后将妻子这个头部撞向地面，就是算他这个主动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算是故意杀人了，是吗？ 对，没错的，主持人。更何况呢，他后面还有发现妻子受伤，但是呢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结果，他把妻子从车中拖拽出来，然后呢多次用手抓着妻子的头撞向地面，这种恶劣的直接故意杀人的行为。 但是啊，这起案件最终啊，法院并没有判处这个宾先生死刑啊，包括这个死刑立即执行或者说是死刑缓期执行哈。那么判处的是宾先生是无期徒刑啊。有些网友就说这么严重的行为居然没有被判处死刑，那么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呢，法院在判决当中呢，他主要考虑的是第一，起因，也就是说他不是社会上的那种不认识的人之间这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这种故意杀人行为，它是婚恋纠纷引发的。第二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就是被告人的母亲，代表被告人呢赔偿了被害人的近亲属110万，而且取得了谅解。那么这个情节呢属于这个酌定从轻的情节。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呢是一定会考虑上述的因素的。主要是因为这两点。 好的，好，那么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中文律师事务所的陈旭燕律师参加节目，谢谢。 哎，主持人再见，不客气。 好，陈律师，再会。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跟大家介绍一起这个性骚扰的案件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的张玉贤法官。哎，张法官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一起这个不久之前咱们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办理的一起涉及到性骚扰的案件，而且是发生在这个职场当中的哈。那么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件，当时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嗯 嗯，这是一起比较典型的职场性骚扰案件。 嗯， 那么这个当事人老张和王女士啊是同事关系。 哦， 老张呢是酒店的厨师长。王女士呢是该酒店的一个后厨员工。 哦，是这样哈。 对， 那当时啊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这个老张这个厨师长到底对王女士做了什么呢？ 嗯，据王女士自己诉称呢， 嗯， 是从2019年6月开始，老张在工作这个场所工作期间长期对她进行骚扰。 嗯， 那么骚扰的具体行为有摸手啊，甚至摸胸啊，摸屁股啊，搂肩膀啊等等这些行为。 哦， 嗯 嗯，那当时出现了这个情况之后，难道我们这位王女士就听之任之吗？她有没有采取一些保护的措施，或者像什么样的部门呢去反映一下？ 嗯，这个行为呢，造成王女士呢，精神压力很大，也比较焦虑啊。 嗯， 那么后来王女士是向单位领导反映了这个问题 啊，先向单位领导。 对， 那单位领导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当时呢，单位领导并没有对这个老张进行处理啊。 嗯，哦，那后来呢？ 后来呢，这个到2020年9月17号的时候，那么又发生了一次这个这样的行为啊。然后呢，具体的过程是这样的，当时是上午工作时间，当时这个王女士呢需要拿一顶厨师帽啊，就去这个老张的办公室去拿了。 哦， 那么这个拿完厨师帽之后呢，随即就这个离开了。 嗯， 那当时呢次日这个王女士都向这个公安机关报警。 嗯， 就以这个说当时去拿厨师帽的时候遭遇到了这个厨师长老张的这个骚扰，向派出所报案了。 哦，嗯，那派出所后来出警之后是做出了怎样的处理 呢？嗯，派出所对双方呢就都进行了询问，也制作了笔录。 嗯， 那么最后呢是这个老张在派出所呢出具了保证书一份。 嗯， 啊，保证说我要认真反省啊，绝不再做影响公司形象和员工身心健康的事情。 哦， 啊，然后呢除了工作原因之外呢，以后也不再和王女士有任何接触。 嗯，那么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当中，老张有没有承认说他的确对这个王女士进行了王女士所描述的那样的一些行为？ 这个行为他并没有承认。 啊，他没承认。 啊，没有承认啊。那我们派出所呢，又对当时那个酒店的员工啊，就是后厨员工，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 嗯， 那么其中有两名员工都反映这个厨师长确实在工作中爱开一些重玩笑啊，甚至是说黄段子这样的行为存在。 哦，哎，那么这个事情截止到这里啊，看来就是因为他老张厨师长他已经出了保证书了嘛，是吧？ 嗯， 看来好像就画上一个句号了。 嗯， 但是实际后来这几案件还形成了一个纠纷。嗯，那后来我们这个王女士她又是因为什么后来又怎么又诉到了法院呢？ 嗯，那个因为派出所对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未做定论啊。 哦， 还是缺乏一些直接的证据。那么王女士呢就向法院提起了一个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啊。 嗯嗯， 就是要求对他进行民事赔偿。 哦，他提出了怎样的诉讼请求呢？ 啊，具体的请求包括要赔偿这个因为性骚扰造成精神上抑郁的医院的治疗费用啊。 哦， 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些费用。 哦，老张在这个一审的时候哈，啊， 嗯， 他在法庭上是怎么说的？ 嗯，老张在一审中他也是还是不认可说自己有过言语呀，或者是行为呀，这种骚扰行为存在。 嗯嗯，那一审法院怎么处理的呢？ 嗯， 那么一审法院呢，就通过这个调阅这个派出所的这个记录啊，尤其是说通过这个老张出具的这个保证书啊，因为按照常理来推测，如果我之前没有做过这样的行为，那我没有必要再给你做保证啊，可能啊， 对， 它是一个合理的推理啊，然后就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这个存在的可能性啊， 对， 这个老张有这种言语行为上对这个女职工这个精神方面进行这个骚扰的侵害的这种行为存在，还是最后还是判决支持了王女士的一个请求啊，是要求老张给付王女士是赔偿金5000元， 5000元、 啊、对，精神抚慰金。 那到了这个一审判决作出之后，是谁不服提出了上诉的呢？ 仍然是老张不服。 老张不服， 对，老张不服的理由主要说王女士没有证据，你没有证据证明我对你实施了这个性骚扰的行为。我在派出所也没承认，公安机关也没认定。那你一审凭什么就这么判呢？ 那王女士对一审判决是什么意见呢？ 王女士是认可一审判决的， 认可的哈。 对， 那么这起案件因为老张上诉了嘛，就到了二审，就到了咱们北京市二中院了哈。那么这起案件在二审的时候，的确哈，这个王女士是没有什么直接证据的，是吗？我们在审查的时候， 对，这也是性骚扰案件的一个普遍特点。 那王女士所提交的证据包括一些什么呢？ 就是本人的陈述啊，还有这个申请法院去调取派出所的一些笔录啊。然后这个作为证据，还有自己这个自2019年6月之后说因为这个受到骚扰精神有压力之后抑郁的一些诊疗的记录。 那么在二审的时候，双方主要核心的争议焦点在于哪里呢？ 主要还是证据。这个证据到底够不够。 到底是能不能够认定这个老张这个厨师长构成这个的确是性骚扰了， 对 啊，是吧？ 对。 那么二审在二审的审理过程当中，我们的法官们为了查清这个事实啊，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那第一个，我们还是对于当时事发的这个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啊，要看双方有没有单独在一起这种机会啊，这个时间点。然后第二点是我们对当时派出所的这个询问笔录又做了一个详细的这个翻阅啊，来看看这些情况啊。 然后 主要就通过这些方面， 这些方面、 啊、对， 是吧？那么这起案件在二审的时候主要争议焦点还是这个涉及到性骚扰是不是能够被认定的问题，是不是真正存在的问题， 对， 是吧？那二审法院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们二审法院呢，经过这个审理后认为啊，这个本案中这个老张和王女士啊，这个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啊，而且这个王女士陈述的这个情节，经过我们法庭也对双方人进行询问啊，没有明显的这种这个说谎的疑点啊，然后那个结合这个派出所调查的时候啊，老张本人出具的保证书，同事的这个说老张有这方面这个不注意情，这个说尤其是说黄色笑话这样的行为啊，然后呢，结合老张本人在庭审中也说自己可能又说过黄色笑话这样的行为啊，然后呢，我们综合认定呢这么一个事情，王女士的主张的事实应该是存在的。 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直接证据能够表明老张的确对王女士做出过这样的一些性骚扰的行为， 对， 是吧？那这时候法院还是认定了性骚扰这样一个事实是存在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认为这个案件中的证据不能说是能达到证明的事情特别黑白分明的这样一个境地，但是它达到了民事案件的一个优势证据啊，就是说达到了我们高度概然性这样一个证明标准啊，所以在民事案件中我们还是判决这个支持了王女士的请求。 您刚才提到了高度概然性的证明标准啊，可能这个词这是一个法律专业上的术语，可能很多朋友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哈。 对， 您简单的把这个高度概然性是什么意思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行，这个高度概然性是我们在民事审判领域中呢对于这个证据证明标准的一个概括和总结啊，那么在这个理论界也采用这样一个表述啊， 对的。 那它指的是说，这个法院在对证据的这个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审查之后， 认为这个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 嗯， 要大于它不存在的可能性， 嗯 啊，然后呢，达到这样一个最低证明标准之后，法院就可以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存在。 哦， 对， 但是我们还是跟大家提一下啊，这高度盖然性这样一个证据的标准，仅限于这个民事案件当中， 嗯、对， 对吧？ 是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嗯、对对对、嗯，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说刑事案件也是这样的，刑事案件不是这样的，刑事案件必须要排除所有的啊、这样证据的这种可能性，最终达到一个能够确实充分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才能够认定被告人的这样一个犯罪行为的存在， 是的， 是吧？嗯，好，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哈。 对， 好，那另外呢，我们就说一说这性骚扰这起案件，因为这起案件是典型的发生在职场当中的性骚扰的这样的一个案子，而且我们还看到这个女方之前的时候寻求过用人单位啊，他们单位领导的这样的帮助，希望能够通过用人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管理的方面对这个厨师长进行约束，但实际上单位并没有做些什么。 对 啊，那么这起案件里面能够反映出性骚扰案件的什么特点？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嗯，性骚扰案件的特点就是说这个。骚扰行为通常是发生在有这个特定关系，包括咱们职场上下级关系的这种熟人之间啊。在空间上呢，一般都发生在比较密闭隐秘的这个比如说办公室啊，或者是一个角落啊， 对对 啊， 嗯， 然后在时间上经常也很短暂，它可能就是一句话或者一瞬间的突然的一个身体的碰触啊，就这样的一个举动， 没错， 所以它就是证据的保存和固定比较困难啊，所以受害人呢，往往因为举证不足，难以实现对加害人的这个惩戒。 嗯，那一般情况之下，在这个性骚扰案件当中，比如说要认定性骚扰的存在，通常法院会考虑一些怎样的一些情况呢？ 通常呢，如果能有直接的证据，当然是最好的啊。 嗯， 比如我们现在经常会有这个微信聊天记录 啊、 短信。还有电话录音， 嗯 啊，甚至有一些人那个在发现有这种苗头之后呢，提前有录像的准备啊，所以当这样的行为的时候，也有可能个别人会拍摄到录像， 嗯 啊，那么这些证据呢，因为它很直接的反映了这个骚扰行为，这个一般都能得到法院的这个采信， 对对对，嗯 嗯，但是那个也有大量的案件，我们知道这个它是没有直接证据的， 嗯， 就是现场只有两个人。这个行为当时的发生也没有任何这个设备给记录下来， 对，而且有的时候这种行为的发生是没有什么先兆的， 对 啊，他也没有办法提前准备，是吧？ 对 啊，所以就没有办法直接来记录下来。 对，那么对这样的一种行为呢，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当事人提交的这种间接证据， 嗯 啊，这种间接证据它往往包含的有这个，就是行为发生当时这个受害人反映出来的反抗行为。啊，这些行为有时候是公众能够看到了，比如突然一声尖叫，都在正常的这个环境中，可能这个时候别人就能看到有这样的举动发生了啊、 嗯。 还有他这个报警处理的这个事实，还有他这个陈述的这个在我受到骚扰前后，他这个能提交的精神状态受损的这个证据材料啊， 嗯、 这些包括医院的证明啊， 嗯， 然后同时呢。我们可以考虑被告啊，在比如说单位和公安机关开始介入的时候，他最初的时候对这个案件做的这个回复，就是他的笔录啊，这个 嗯，没错。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个就是在今年1月1号正式实施的民法典当中，也有具体的条文对于性骚扰进行了比较好的这样的规范哈。而且对于这个用人单位的责任是吧？那对于这个性骚扰的形式啊、也是做出了一个很明确的规定。那这一块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民法典是在第1010条规定了这个性骚扰行为它的民事责任。 嗯 具体规定说，如果你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还有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 嗯、 那么作为受害人呢，是有权请求这个行为人要承担民事责任的。 对， 啊、 您看这里面就包括言语，就是说话。文字呢，其实包括这种微信的聊天啊，是吧？这种信息啊，啊，都是可以化作性骚扰的范畴之内了。 对， 嗯嗯，还有用肢体的动作，这是肯定的了， 对 是吧？ 是的，嗯 嗯 嗯。 好，您继续跟大家说， 那么这个性骚扰行为，它其实侵犯的是这个作为一个自然性自主的权利和人格尊严啊。 嗯、 其实，在民法典这个颁布之前呢。 在咱们国家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呀、妇女权益保护法，还有国务院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特别规定里面，也已经明确禁止这个对女性未成年人实施性骚扰行为啊。那么这次民法典的这个颁布规定这一条，为什么特别受大家关注呢？就是因为它规定了一个普遍意义上的性骚扰行为，不再说针对特定人群啊。那么它的这个界定方面呢，首先在主体上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说异性之间可能会构成性骚扰行为嘛， 既可以男性骚扰女性， 对， 如果女性骚扰男性， 对，同样是这样的， 对，同样是这样。 那同性之间同样也有可能会构成这种性骚扰行为， 所以这是民法典当中的一些主体上的变化。 对， 对， 那么这个在行为方式上，刚才已经讲了，这种多种方式啊，这个都可以认定。另外说这些行为要针对特定的对象啊，是有侵害对象的。在主观方面要求是要违背他人的意愿啊。如果这个是接受的话，或者是自愿接受这些信息或者这些图片行为的话，那是不构成性骚扰的。 对对。另外在这个民法典当中，对于这个用人单位的责任好像也是进行了一些明确，是吗？ 对。在这个第1010条的第二款啊，对用人单位这个应当实施的预防性骚扰的这个义务和责任也做了规定。 对。那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就没有办法把第二款进行更加详细的展开了哈。大家呢可以通过阅读民法典，看一看民法典第1010条是吧的具体规定。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二中级民法院立案庭的张玉贤法官，谢谢张法官。好，张法官， 谢谢， 再会。 哎，再见。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新闻热点，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让您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是同时开放，选择您最感兴趣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另外呢，现在下载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的 5.0 版本呢，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来拿啊。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将继续为大家安排警法在线，跟大家说说呢涉及到这种婚恋诈骗的相关的案件。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才会让你想离开，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